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48集，怪物。两人一惊，树林子里就一阵骚动，惊起了夜晚栖息树梢的飞鸟。只见林子深处大群大群的飞鸟跟逃命似的飞上半空，形状甚是不祥。随后林业火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类似于猛兽的低吼声，而且这动静比小五平时发出的声音还要响的感觉。 九峰岭有老虎？ 怎么可能？ 那是什么东西过来了？ 林业火一把邹良肩膀，邹良有些好笑。 你还怕老虎不成？ 听着不像老虎，而且貌似还不少，你有没有感觉啊？ 林业火警惕地看着周围，邹良看着扒在自己肩膀上的林业火无语。 有感觉，而且很危险。 果然吗？ 林业火眯眼睛，邹良感觉了一下，林业火胸口就贴着他的背，于是点头。 很危险。 话一说完，四周围忽然又传来了砰砰几声响动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一跃上了树顶，开始往四周围望。但是今天晚上阴天，云雾把月亮都遮住了，四周围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就一些树梢和黑漆漆的空隙，以及又是砰的一声传来，两人这才看清楚，原来是一棵高高的树木，像是受到了什么力量的撞击，齐根倒下。林业火突然捏住鼻子， 好臭啊！ 邹良也觉得四周围的夜风莫名带着一股臭味传递开来，这种臭味他清楚是腐尸的味道。 有古怪。 邹良就要往林子深处去打探，但是林业火一把拽住他。 哎，有病啊你，不清不楚的就进去干嘛？ 可是 你是打仗的又不是查案的，给我待着。 赵二货突然很严肃啊。 管这个哑巴干嘛呀？ 林业火和邹良在树上发现视野没好反而坏了，但同时就听到一阵剧烈的锁链摇晃之声，原来是那三个囚犯开始拼命挣扎，同时就听其中一个在喊： 救命啊，救命啊。 随后三个人都开始剧烈挣扎，然后求救。林业火和邹良听着他们的声音就感觉毛骨悚然，这几个都是死囚，亡命之徒什么没见过，啥玩意儿把他们吓成这样。林业火有些好奇，想下去看看他们看到了什么，邹良突然一把拉住他，两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树下，就见从林子的深处走出了几个人来，说是人，但是体格也太过巨大。 哇，什么东西，史上无敌丑八怪啊。 林业火倒抽了一口冷气，邹良也皱眉，觉得应该是人，但是好像是死人在水里浸泡了很久胀开的感觉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夜晚的缘故，怎么感觉那些人的皮肤接近蓝灰色。 我好臭。 林业火忍不住捏住鼻子。邹良仔细数，差不多有20多个。那种怪物行动非常缓慢，但是力气似乎又非常大。他们像被困在树上的那三个死囚挪动过去，走路的时候好像膝盖都不会弯，还不会转弯。当有树阻挡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一直撞那棵树。那些树虽然都不算很粗，但要弄断了也得费点功夫，可那种怪物一撞，树就倒下了，树干直接撞成两截。另外那种低吼的声音是那种怪物的喘气声，腐臭的味道也是他们身上传出来的。眼看那些怪物朝着三个活人走过去，林业火一拽邹良。 你猜这玩意儿吃不吃人啊？ 此时几个囚犯已经吓得惨叫了起来，然后林焰火和邹良突然就听到叮叮几声。邹良和林焰火一起望向远处，黑暗的树林里应该还潜伏着别的人，那人放出了几道暗器。再看，就见那几个囚犯的锁链被暗器射中，铁链子断裂。三个囚犯重获自由，但是也发现自己已经被一群非人非鬼的怪物包围了，他们赶紧从地上捡起锁链做武器，看得出都是有些武功底子的，似乎准备冲出重围。但被这么群怪物围着，还是让几人的手脚有些不听使唤。但这个时候也没地方可以躲避，一个胆子最大的大吼一声，上前一锁链，正抽中走在最前面那一个怪物的肩膀，就听到啪嗒一声，那怪物的胳膊掉到了地上，奇怪的是没有流血。 这怪物怎么脆生生的？萝卜做的吗？而且哪有人胳膊一抽就掉的？ 那囚犯盯着地上的那只胳膊看着，似乎也怔住了。等他再抬头，那怪物已经到了他跟前，突然伸手一掌拍中他的头部，那囚犯连哼都没哼一声，直接飞出去老远，摔倒在地，脑袋都被拍扁了。可那断了手的怪物却似乎完全没有痛觉，也没去留意那死了的囚犯，而是继续和其他的怪物一起朝剩下那两个吓傻了的囚犯围拢过去。这些怪物不止面目可憎，还相当残暴，似乎只以袭击人为目的。 那东西连血都不会流，究竟是死是活？开封附近的郊区什么时候养了那么多怪物？ 剩下那两个囚犯实在没办法，只好爬上了树呼救，估计他俩现在都不明白究竟是在做噩梦还是现实。不止他俩，林业火和邹良也觉得不可思议。两人刚爬上树，那些怪物已经围拢到了树边，那棵最粗的树根本经不起推撞，立刻开始歪斜，两个囚犯惨叫，大概是已经绝望。林业火和邹良对视了一眼，虽然是犯人，但也不好看着两人惨死吧。于是二人一跃过去，一手一个提了衣领子，将两人带走。两个囚犯明白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被邹良和林业火放到了另外一棵树上，同时那些怪物一起抬起头望了过来，目光一对上，邹良和林业火都忍不住皱眉，那眼神不像是死物，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两人正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，岂料那两个罪犯转身跳下树，就往林子外边的大路跑。 等一下！ 林业火着急，因为林子外面有其他的动静。两个囚犯刚刚跑出去，转身又往回跑，身后跟进来了十来个体格干瘦的人。与刚才那些膨胀的怪物比起来，这几个又似乎干瘦的有些太过了，根本就是皮包骷髅。林焰火就有些恶心，觉得想吐。 那玩意儿是干尸啊！ 邹良觉得情况不太妙，因为那些怪物显然已经注意到了他俩的存在，此时他们正朝他们那棵树的方向围拢过来。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有智慧，还是被人训练好的，虽然行动缓慢木讷，不会轻功，但是每次袭击的时候又似乎很有策略。他们是有意图地围成一个圈，将要袭击的对象围在中间。林业火和邹良正看着朝他们走来的怪物们，就听到了惨叫声。两人再一看，林业火就捂嘴，只见那两个逃走的囚犯被那十来个干瘦的干尸一样的怪物抓住后，竟然生生地扯碎了。这种将人扯得支离破碎的凶残举动，连邹良这个上惯了战场、见惯了死人的大将军都有些扛不住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一阵古怪的笛声。林业火正在寻笛声的方向，邹良却一把抓住他，转身就走。他俩刚刚离开那棵大树，树就被那些怪物推倒了。 那些怪物似乎是被那一阵笛声刺激了，动作变得迅猛了起来，朝林业火和邹良狂追过来。邹良拉着林业火跑了两步，林业火一拽他， 方向不对。 邹良微微一愣，也想起来了，他们本能是往开封城的方向跑，可这不是把那群怪物引去人多的地方吗？虽然说城里大半夜众人都睡了，但万一闯进人家家里呢？于是两人折返方向，踩着树冠往官道的方向跑。那群怪物果然被他俩吸引，紧追不放。 动作怎么变快了？ 林业火觉得不对劲儿，一抬头就发现一个黑影朝自己和邹良扑来，几乎是无声无息。林业火一拽邹良，抽刀出鞘，邹良也抽出刀来，两人同时挥出，将那瘦巴巴的怪物砍成了三段，但那怪物的手还是向他俩抓过来。邹良将林业火一把拽开，让开一只手，林业火抬手一掌，将另一只手拍开。两人刚刚避开袭击，就感觉头上有风声，赶紧往两边闪开，就见两个瘦巴巴的黑影窜起老高袭击他们，而下边那群肿胀的怪物正前仆后继地扑过来，场面异常的诡异。此时处境对两人来说有些艰难，如果往城外跑，无外乎是白白浪费体力，而且城外还有村庄，这群东西隐去哪儿都是问题，往城内跑更不得了了。邹良从怀里掏出一枚响箭来，抬手往天上一抛， 都收拾。 只是邹良话没说完，突然一旁射来暗器，将邹良抛上半空，那枚响箭射到了地上，响箭炸开，但是没有上天，很快被扑过来的巨怪踩灭。两人微微皱眉，暗中之人无论是谁，是要将他俩困在此地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